北京时间九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聆听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希望世界和平，这可能是我们从小就写在作文里的一句话，可有的时候只有在那些战争的疮疤透过声音，透过影像，透过一些人的讲述再被我们揭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和平这两个字的来之不易。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它非常的珍贵，这首歌出自著名的作曲家邓东元老师的创作，名字叫做《和平颂》。邓老师呢是湖南人，他也当过兵，写这首歌的理由其实非常的简单，那就是我们都知道怀化芷江是日军投降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和平园。有一天邓老师去到了这个地方，当一个铁血铮铮的军人看到眼前那些热血沸腾的历史的时候，内心当然是不能够平静的，于是在参观结束之后，他就自己填词作曲写下了这首歌。更让人感动的一个细节是在录制的时候，有很多的外国友人和当代的一些流行唱法还有美声唱法的唱将，他们参加了录制，但是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因为他们说他们要义务的为和平发声。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创作者的孩子。接下来我们听听邓老师对这首歌如何说。 就是我感觉和平颂这个曲子呢是一定要在中国湖南诞生，但是这个曲子一定在国际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的国度不是一个称霸的国度，我们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国度，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又是一个不能受欺负的民族。所以和平颂这个曲子我真的花了很多很多心。和平跟我们每个人都有联系的，除了音乐博士我还是国学博士，中国的国学讲的就是和谐，和谐是我们的国学当中的精髓。这个和平颂也可能是我这个作曲家少有的国学博士当中写出来的一个站在和平的角度吧。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是和和气气心平气和才是好的，世界缺少的就是这一点。 和平的和其实是一个大写的中国的和字。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是一首会让你觉得惊艳的国际范的时尚的曲目，来自于邓东元老师。 流行有美声，还有孩子天使一样的声音，这样的合唱气势恢宏，但是却有一种普通人对于世界的感官和感动。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一个湖南人对于世界和平的祈祷也会随着和平的钟声走向世界。因为这首歌呢，目前已经被世界合唱联盟选为了今年首届世界合唱博览会的推荐曲目。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缘分呢？我们来听听世界合唱联盟的副主席郭立明老师，他说起和这首歌的机缘是一次和邓老师的偶遇。 我们两个就坐在一起就聊天，聊天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说他有一首写了一个和平颂，非常的一个巧合，因为我们国际合唱联盟世界合唱博览会的开幕式的主题就是歌声有益和平，当时我就想可不可以把这个和平颂email 给我，非常的好，跟我的想法也是非常的吻合，就是有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童声进入到一个比较流行现代的一个领唱， 那么这首歌呢，确实是我们要在这次的活动中间，我们要隆重推出的一首曲目来的。合唱是最最强大的力量，因为合唱对于我们来说，不分种族，不分贫富，不分国籍，不分政治，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包容和融合，经过合唱得来唱响全世界的和平。 我特别喜欢郭老师最后这一句话，合唱是最有力量的一种歌声，因为它向世界传递了我们共同的心声。稍后的最美时光，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抚慰人心的歌声。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1984年，有一位英国的歌手，他叫做菲尔·克林斯。他在家里看到了电视新闻当中非洲人民长期饥荒的画面，那个时候刚好英国要过圣诞节了，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召集了几十位当红的艺人，他们共同去灌录了一首单曲来义卖，然后把义卖所得去援助非洲，于是就有了这一首在流行乐坛鼻祖级的公益歌曲，就是 There is Christmas。你们知道现在是圣诞节吗？这首单曲推出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光是在英国就卖出了300多万张，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公益歌曲的鼻祖级的曲目来自于遥远的1984年。 It's Christmas time, there's no need to be afraid. At Christmas time, we let it light and we banish shade. And in our world of plenty.We can spread a smile and joy. Throw your arms around the world at Christmas time. But say a prayer. Pray for the other ones at Christmas time. It's hard, but when you're having fun.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抚慰人心的歌，我是钟静，这里是最美时光。有人问我最美的时光是什么，我想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或许就是你现在所拥有的，回家有孩子的笑声，手中有让你感觉到被这个世界肯定的工作，不用为明天的午餐发愁。都说温暖是可以传染的，在84年的时候，英国歌坛发行的单曲为非洲的饥民义卖的举动，后来也影响美国人，所以在85年的时候 ，Michael Jackson 作为发起人，呼吁美国的歌手，我们一起来灌录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叫做《We Are the World》。50名美国最有声望、腰缠万贯的歌星聚在一起，他们为非洲筹集了5000万美金的捐款，解决了政治家们喋喋不休，但是却解决不了的难题。这首歌也可以说是震撼了亿万人的心，后来风靡世界。唱这首歌的50位巨星，他们每个人都拥有很多如痴如狂的听众，而在他们之间，就像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同行都是冤家，除了在比赛中同台角逐之外，其实彼此之间很少会往来，更不会合作演出，但是灾难就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来，这个事情的本身就足以让这首歌身价倍增。 We are the world。 We should heed a certain cause, 'cause the world, it seems, is right in this line. 'Cause there's a chance we're taking in needing our own lives. It seems we need nothing at all. I used to feel I should give away my heart.Shows that we are needing it there. Then I read the headlines, and it said they're dying there. And it showed that we was heeding us there.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拥有最真心的笑容，明天会更好。这首歌的歌名，多么好的一个祈愿。最美时光，我是钟景。虽然我们很幸运没有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是这个世界却并不安宁，战争仍然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发生着。人类的世界里，为什么音乐可以延续那么长的时间？我想是因为音乐它有一双神奇而又温柔的手，它拥有能够抚慰人心的力量。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抚慰人心的歌。刚刚说到80年代的台湾音乐人，他们唱响了明天会更好。80年代的大陆流行音乐又是怎样的现状呢？那时候人们对于流行音乐总体上是不能够接受，甚至是排斥的，甚至有过这样的规定，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够同台演出。86年，当时还只有22岁的郭峰，他没有办法认同当时大环境对于通俗歌曲的评价，于是他下了决心，一定要写出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改变这种偏见。这首歌就是后来的《让世界充满爱》，他找来了崔健作为领唱，这让崔健这个在全国通俗歌曲大赛当中第一轮就被淘汰的歌手大吃一惊，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对于这种声音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郭峰后来回忆说，当年在北京首体同声高唱这首歌的歌手大多数是凑热闹，因为每个人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同时也是想给中国的流行音乐出口气，所以他们都是挤着公共汽车或者是骑着自行车去参加演出，和现在的明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986年，100名歌手在首体共同唱响这首歌，在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也成为一首暖心至极的歌曲。 告诉我不再孤单， 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的为你祝愿，祝愿你幸福平安。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不需要更多语言， 静静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抚慰人心的歌。抚慰人心的歌不一定是大气恢宏的合唱曲目，也有可能是一首温情的情歌。如果你看过老电影《Lily Marlin》，一定不会忘记当中的那一幕：在二战的时候，夜幕降临的北非沙漠，士兵在坦克旁边围着一架老式的手提留声机，里面传来了一位女歌手温柔的歌声。与此同时呢，北极的哨卡到沙漠上非洲军，成千上万的年轻的士兵，他们都在听着同样的一首歌，甚至出现了在战壕当中交战的双方的士兵同时唱起这首歌的场景。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仍然会在互联网上去推荐和欣赏讨论着这首歌。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一首英文歌，讲的是一名战士他在营房外的灯光下和他的心上人 Lily Marlin 告别的故事。战士渴望着爱情，但是军号已经吹响，恋人只能够依依不舍地分离。而在昏黄的灯光下，这个叫做 Lily Marlin 的姑娘一直在等待着战争结束，心上人能够平安归来。这首歌是对战争它的残酷的无情的控诉，也是所有人心中对于失去幸福的象征，所以千百年来不停地被传唱，它也是一首和平之歌。 Lily Marlin。 Vor der Kaserne, vor dem großen Tor, stand eine Laterne und steht sie noch davor. So wollen wir uns da wiedersehen, bei der Laterne wollen wir stehen, wie einst Lily Marlin, wie einst.Unsere beiden Schatten sahen wie einer aus, dass wir lieb uns hatten, das sah man gleich daraus. Und alle Leute sollen es sehen, wenn wir bei der Laterne stehen, wie einst Lily Marlin, wie einstSchon rief der Posten, sie blasen Zapfenstreich. Es kann drei Tage kosten, Kamerad, ich komm ja gleich. Da sagte mir, auf Wiedersehen, wie gerne möchte ich mit dir gehen. Mit dir, Lilima, mit dir.Deine Schritte kennt sie, deinen schönen Gang. Alle Abend brennt sie, doch mich vergaß sie lang. Und sollte mir ein Leid geschehen, wer wird bei der Laterne stehen? Mit dir, Lily Marlin, mit dir, Lily Marlin. stillen Raume aus der Erde Grund, hebt mich wie im Traume dein Verlieb. Wenn sich die späten Nebel drehen, werd ich bei der Laterne stehen, wie einst Lilli Marleen. 这首古老的歌曲当年冲破了界限，传遍了整个二战的战场。而这首歌其实改编自一首诗歌，诗歌当中最后被送到前线的士兵没有再能够回来见到他的心上人，而这首歌里却是一个温暖的结局。莉莉玛蕾一直在祈祷着战争的结束，当时人们的期望也是一份再也没有办法释怀的乡愁。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话，这是来自于林语堂。林语堂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一个作家，是一个两度提名诺贝尔奖的作家，更多一点的会知道他是一个喜欢发明的老头，倾尽家财最后发明了明快中文打字机。他写的小说《京华烟云》后来也拍成了电视剧。这样一个多面的人，在回答一个最简单的关于幸福的追问的时候就非常的朴实和生动。他说什么是幸福呢？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做能够吃到父母做的饭菜，第三呢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第四是跟孩子做游戏。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和平这两个字的前提下。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希望你今天是幸福的。最后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天华，幸福在哪里。 世俗掩埋，眼里的纯洁已蒙上了尘埃。长大了的我们，懂得了更多的是无奈。快乐的心情已很少再来，岁月是流水，一去不再回来。好怀念童年那个。 北京时间10:00 FM 986